走了春夏，风吹过年华，谁在窗棂外静静的思念，等待回答。 夜色带着晚霞，月光洒落银沙，如一幅水墨画。 唯美如